要放弃你，为了我一定要得到你，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，只要我还能继续呼吸，抱着我就不会轻易的放弃你。 失去的太多，没有时间叹息，在迷惘。

心去追，追过了梦，流过了泪，让风吹，让心去飞，敞开心扉，真爱相随。 句话我不回答，他问我能不能给你一个家，我愣在那，不回答不代表我没有想法，不回答不代表挣扎，有些事心里明白却不能够明讲，车没有钱没有房，只剩梦想，当未来的路实在太漫长，我也害怕，害怕让他陪着我一起闯荡，害怕他空转了时光，所以我不说大话，怕说的比做的差，有些话不表达，有些话当时我没有讲，但是我不会让他陪我累，但是我不会让他流眼泪，能给的我都给他，这是我心里没说的话，就算会累死我都不会怨，我愣在那， 心。

晚安，所有未眠的人们，晚安，北京，晚安，所有孤独的人们，